却因为有制度和法律的约束，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。这篇文章最后说，很多年前我的表哥生了一场病，事后查出是肺癌，病已经扩散到脑部。我带着他去各种专家门诊，最后我明白了，像他这种情况，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，需要每周3到5次去医院做化疗，而即使这样，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。最终表哥决定拒绝任何治疗，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，回家休养。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的时光，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情。最后他昏睡了3天，安静地走了。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，那他应该是有尊严的死去。至于我，已经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，而是安详地睡去，就像我的导师查理，我的表哥一样。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呢，也有一些朋友在朋友圈里说，道理谁都明白，做起来有难度。是啊，我们都珍爱生命，珍爱我们的生活，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还是努力的活好每一天吧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是李凯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速度其实美，心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速度其实慢，心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。 小公益，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我要投诉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 怎么啦？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。 哎呦， 不让我坐电梯。 啊， 还不让我吃饭。 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。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。 哦，原来这样啊，我掐了。 谢谢合作。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。